我要送给你一首情诗，它写在夏夜轻轻地笔空里，皎洁的明月就是我的心，满天的星星就是我的情，这就是我要给你的情诗。我要送给你一首情诗，它写在秋天带雨的风铃里，红红的枫叶就是是我的情，这就是我要给你的情诗。是我的心，满天的星